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呢，那个知识泛滥的时代，很容易接触新的知识的这样的时代吧。所以，比如说有人是很愿意那个找做那个新有什么这个以前不懂的那个饮食材料，这样的我们网线上可以那个有一个单词查的话，很容易找到很多的资料，或者呢有的时候那个也推荐了新的知识的新的书刊，所以去商店也好，看上网也好，都是我们能接触了新的知识。但是这很多的这样的知识当中，有的是真的有用的，还有价值的，但是有的知识呢那个也是没用的也有，甚至损害我们的属灵的健康也有的。所以我们必须什么呢，需要小心选择优良的有价值的这样的知识。哪个知识是最价值的知识呢？耶稣基督介绍我们最价值的知识，我们看看一下有最大价值的知识是这样子，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这样说，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三节说，他们不断吸收知识，认识你这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可以有永生。这些经文里耶稣介绍一个知识，就是认识你这独一的真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知识呢给我们什么呢？后半部说可以有永生。我们已经很多次看过了这些经文的吧，但是想一想吧，如果有人是那个看病了然后那个突然医生对他说你怎么办呢？你已经得了癌症，余下的时间差不多三个月吧。有人是听到这句话的话怎么样？肯定是冲击很大的。然后回家怎么做呢？肯定查了很多的知识资料，哪个知识能可以延长我们的我的性命。所以他那个找着，然后有的知识呢可能他那个他的这样的性命延长了一种五年以上，这样的疗法已经发现的话怎么样呢？他肯定是很热切的研究那个的知识，然后马上怎么样在自己身上运用出来。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自己的性命延长起来五年吧。但是现在我们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的情况呢，那个已经亚当夏娃以后背叛了一样那个到什么时候不一定，但是一定要到死亡。可是耶稣基督刚才介绍的那个这有关耶和华上帝的知识延长我们的性命多久呢？不是五年，不是五十年，不是五万年，永远的生命延长我们的性命。所以这就是真的很价值的知识的，有价值的知识，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必须需要吸收上帝和他的爱子的知识，可以有永生。但是这里耶稣所说的知识必然不仅是指知道上帝存在而已的，这就是包括了更多的内容有人是说我是基督徒或者我信主这样说的，但是呢实际上他崇拜的也可能也不认识的。以前也有一个例子，看一下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看一下吧，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这个耶稣基督向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当中，我们能看出来，自从说那个我信主或者我认识上帝，这个是不够的。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你们崇拜你们所不认识的。这里耶稣说，像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崇拜的是他们所不认识的，这样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这撒玛利亚人呢，当这公元八十世纪以来， 那个地方呢也有以色列人跟那个外邦人的混淆的民族存在的，所以他们一部分是他们崇拜耶和华，但是也一边也可以崇拜从这个外地来的这样的假神。所以他们有的时候说我敬畏耶和华上帝，但是呢也是生活方面上他们不是真正敬畏上帝的。还有他们甚至他们看到了那个摩西五经，但是他们没有接受了另外的34卷的那个经文的吧。所以他们对上帝的观念呢，只有这个摩西五经之内上帝所做的内容是他们认识的这个耶和华有关的知识。所以不准确不正确的这样的知识来，他们说我是那个敬畏耶和华上帝这样想的。但是耶稣怎么说呢？你们所不崇拜的是所不认识的，这样说的原因就是不是所有真正深刻的认识耶和华，这就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那个我们今天许多的人也是说什么，怎样说呢？我是信主，我是基督徒，我相信上帝，这样说的。但是呢很多人怎么样，现在上帝是个耶稣，或者是那个有的人是上帝是不是一个个体等等，他们对上帝的观念呢，这个是不准确的吧。所以我们知道那个认识上帝的这句话，认识的是不是只有知道存在而已，或者名字，这个是不够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要考虑的内容就是这个的，我们怎么可以认识上帝来可以那个得到了这样的永生呢？这种深入认识耶和华上帝呢，还有我们的孩子和或者我们的那个圣经研究生也是同样做呢，做到呢，这个是这演讲的那个我们演讲我们要查找的内容。先考虑这些的内容之前，考虑一下这个认识一个人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所说一样的，真正认识一个人不是单单相信他存在就够了。认识一个人意味着看出他的真正为人，熟知他的品格和他对事对人的观感。这意思是什么？这个是必须需要一段的时间，长时间接触或者是跟他一起交流才可以得到的这样的知识吧。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他对他的认识错的很多。一个例子就是古代一个以色列里存在的一个亚玛利人的经历来，我们能看到这事情。这亚玛利人是跟别的亚玛利人不一样，这亚玛利人呢对以色列的事情比较容易理解了，可是不是那么准确理解的。只有看到什么呢？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基督那个大卫，所以要追杀大卫的，所以大卫不得不逃到旷野去来，他怎么呢可以很贫困的生活的。所以这亚玛利人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怎么样啊？可能是大卫是很辛苦的，这样感觉到的吧。有一天这亚玛利人看到了这个以色列人跟腓力士人的战场的事情，这时候以色列人打败了，然后以色列的军王一个扫罗呢这个被自杀了。所以这亚玛利人这个去扫罗的尸体前边，然后他拿了他的王冠还有手镯来，带着去跑到大卫面前报告了这战事的事情。那时候他怎么报告呢？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1章10节，我们看一下吧。撒母耳记下第1章10节说，我就站过去杀了他，因为我知道他一倒下就活不了。我取了他头上的王冠和臂上的手镯，带到我主这里来。这撒母耳记下1章10节，我们看到这个什么呢？他说是我杀了扫罗，这样说的吧。扫罗是已经自杀了，但是为什么这亚玛利人在大卫面前说谎了？可能他感觉到是这样子的啊，大卫这样每次 跑到旷野去避免着生活的原因就是扫罗，所以有人肯定是替他杀扫罗的话，那么很高兴的吧，所以肯定得到很大的奖赏，这样想的吧。大卫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我们十四节十五节看一下吧。撒母耳记下一章十四到十五节，十四节说，大卫对他说，你动手杀害耶和华所高立的人，怎么还不惧怕？大卫就叫了一个年轻仆人来说，你上前去把他杀掉。仆人就把那个亚玛利人杀了。这个亚玛利人自己的期待完全不同的结果吧，是吧？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刚才这亚玛利人是真正不认识大卫的为人如何，他感觉只有表面上的事情看到了啊，大卫现在跑到旷野去了，所以他肯定是很想扫罗死吧，这样判断的吧。但是呢，如果大卫的身边的众仆，比如说亚比苏埃一样这些的人的话，怎么样呢？他知道 他的主人大卫对扫罗有什么看法，比如说他们有一个两这个杀了扫罗两次，但是大卫不让他们杀扫罗的，因为大卫尊敬耶和华所高立的君王，所以这样大卫身边的人的话真正认识大卫，所以他们怎么做是才行的知道了。但是这亚玛利人呢，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体验过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只有表面上的事情来可以判断啊，大卫可能是很想杀扫罗的吧，然后替他我杀的话肯定得到奖赏，这样的吧。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他真正不认识大卫的为人的原因，被夺去了自己的性命。那这样不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也是自己的生命危险，那何况怎么样呢？我们真正不认识耶和华上帝的话，容易这个失了我们的永远的生命的希望。所以我们必须需要努力深入地认识耶和华上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可以真正认识耶和华上帝呢？很感谢的就是上帝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就是那个让我们可以效法他。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十节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三章十节，三章十节说，要穿上新品格，这种品格是借着确切的知识，借着创造这种品格的上帝的形象渐渐更新的。这节经文说我们可以穿新品格，就是我们可以培养上帝一样的这样的美德。原因就是什么呢？这里说按照创造这种品格的上帝的形象渐渐更新的，这样说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创造的时候，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所以这形象的意思是可能我们知道这个是上帝的很多的美德，所以慈悲啊、公正、爱心啊等等很好的公正啊等这样的美好的特质呢，都是上帝已经表现出来的很好的特质。但是我们也是可以效法他来可以培养这样的美好的品格，因为我们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原因，被创造的原因，我们可以效法他，就是上帝给我们很好的能力的吧。也是这个有人说我们是不完美的有罪，怎么可以那个培养这么上帝一样的这样的美德呢？但是呢，上帝知道了我们是有罪的，这种情况之下也可以慢慢来，可以渐渐刚才说渐渐更新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是不断的可以效法他的意思，所以这是永远的，我们可以学到他的知识了哦，可以培养他的知识。我们看一下另外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的经文，十八节经文，我们个人脸上既然都揭去了帕子， 像荆棘一样反映出耶和华的荣耀，我们就要改变自己，成为相同的形象，越发反映出荣耀，就像耶和华是灵而显出荣耀一样。这里说那个可以改变自己的，所以虽然我们是有罪，但是呢，也可以我们改变自己，可以以后成为了相同的形象，可以越发反映出耶和华的荣耀。所以我们可以越来越跟上帝相似的方法来，可以培养很好的美德。以后怎么这样培养呢？也可以我们讨论这些的内容的吧。还有感谢的就是什么呢？上帝给我们这种能力以外，也可以介绍自己，就是什么呢？通过圣经来可以介绍自己的。圣经里上帝描述自己的时候，也是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容易明白的方法来描述了。今天我们那个守望台文章里也可以我们讨论这些的内容的吧。上帝沟通的时候可以容易明白，让我们明白的方法来简单的描述，是吧？比如说圣经里面我们看这个描述上帝的时候怎么样呢？他有眼睛，有耳朵，有脸，有手。可是实际上上帝怎么样？上帝是个灵，上帝没有眼睛或者耳朵， 这样的手没有的吧。可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描述这种方法呢？这就是让我们可以明白的方法，容易明白的方式来上帝描述了。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是怎么样， 必须需要光线，如果我们没有光线的，黑黑的，漆黑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上帝没有靠着这光线来看我们的，他黑暗中也什么都能看到。或者呢， 有的时候胎儿孕妇这个胎儿的也是怎么样，不必要那个机器的，上帝能看到这胎儿的性格是怎么样，他的倾向是如何呢，也能看到的。所以这个上帝的眼，这个描述就是我们的眼完全不一样。或者他的耳朵，我们的耳朵怎么样呢？也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的耳朵是需要音波的，一个有限制里面的这音波震动来到我们的耳朵里面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听到的。但是耶和华上帝也不必要这样的靠着波动来可以听到，他我们的目道也是可以怎么样听到的吧。所以这样描述的理由是什么呢？让我们可以容易明白的方法，上帝都是看透了，听到了，垂听我们的，都是了解，清楚了解情况。所以我们可以以那个圣经里描述的方法来可以明白啊，上帝是个怎么样的神，可以明白的吧。所以这也是很感谢的事情。如果上帝用灵界的话语来可以描述自己的话怎么样，这就是我们看不懂听不懂，好像那个已经天生失明的人面前描述了颜色一样的，什么都这个 了解不了吧，是吧？所以这个是上帝是为了我们介绍了自己，我是怎么样的神。所以圣经里面描述自己所做的事，甚至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感想是如何呢？上帝描述了。所以我们知道通过这样的故事来啊，上帝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们都明白的吧。所以我们怎样做才可以认识上帝呢？我们真的很用功地认真地学习圣经，学习圣经的时候也是可以着重于通过这内容当中可以抽出来有关耶和华上帝的内容。所以这时候这个有关上帝的内容是不是只有事实的，里面可以我们抽出来上帝的感想感觉，他的目的，他处理的方式等等，很多的内容我们可以需要沉思思考的。这就是我们真正认识上帝的很好的方法。刚才读的这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 里面说那个改变自己，然后说我们能可以那个反映耶和华的荣耀，这样说的吧。这样改变的这单词呢，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所说里的变化改变一样的单词，就是科学家用的单词的，就是毛毛虫到蝴蝶的这样的变化， 这时候改变。我们的出版物里面已经说明了这改变的这单词是什么意思。那你们请想象一下吧，那个你们的前夫像现在一条的毛毛虫站在这儿的，感觉怎么样？很漂亮，这样吗？没有吧，大部分马上脱了，原因是什么？不好看，大部分不好看，这样想的。但是呢，这同样的一个个体呢，改变自己，然后到蝴蝶的话怎么样？已经蝴蝶的时候，对待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哎，带着照相机拍我吧，这样子的。原来同一个个体，为什么我们对待它的方式不一样呢？原因就是一个中间有改变，这过程的原因。这改变是怎么可以发生出来的呢？这个毛毛虫是那个它时代，它的毛毛生了卵后，毛毛虫做的是什么呢？它主要做的就是起床就是马上吃了叶子，吃叶子，吃叶子，然后睡觉长一点儿，膨胀一点儿，然后再吃，膨胀一点儿再吃，吃然后怎么样？一段时间。突然用的时候，这个花了所有的器官和，所有的那个身体体质，然后再次产生出来新的器官，就是蝴蝶的，然后完全改变的吧。所以它这样的改变的过程呢，怎么可以发生出来？这毛毛虫一般吃的时候，它吃的粮食多大呢？很多的毛毛虫吃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那个胃口呢非常极大，所以它一直吃。所以有的毛毛虫是一天吃的量就是比它的那个体量自己的身体量的两倍，很多的吃的吧。然后比如说非洲里面黄褐的幼虫的话，那个 群体的那个毛虫呢，他们吃的叶子的这个量呢，当地的这个六个星期吃的时候，他们这时期的时候，当地的那个群上群的吃的东西的十倍，所以很多的是吧。所以一般的这个飞象是很大吧，象是他们吃的也是不少的，但是呢这样上去这个群上的这样的上群的那个吃的东西十倍的吃的意思是这么小的毛毛虫的吃的是他们厉害的。他们然后长的是他们体量的膨胀的就是他们体量的4000倍。或者有的毛毛虫是他们体量的膨胀起来10000倍的有的。所以这意思是什么呢？他们一直这样吃了然后消化正成膨胀，然后这个是以后呢可以触动来可以变化到美好的这样的个体。所以我们也是怎么样，头一次的时候有人呢品格方面也好，很多方面是很讨厌的人，我们也不喜欢，上帝也不喜欢的人的。但是呢他真的越来越学习上帝有关的资料，然后沉思思考，然后通过这个来可以学到了很多的内容。一直这样做的话，这个是一个推动来让他可以有过程，就是改变的过程，就是可以改变那个很美好的美丽的人。所以谁也喜欢，上帝喜欢的人。我们往往看到我们周围以前的他的经历还有现在的经历怎么改变呢，也可以听到这些的内容。所以那个我们真正认识耶和华上帝必须需要的一个方法就是不断的研读圣经。在研读的时候，最近我们那个传道和生活机会的手册里面那个挖掘那个经文的宝贵，这个题目之下同样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知道那个该周中的那周中阅读的内容当中，我们怎么呢知道耶和华上帝有关的什么内容，是不是？所以这个每周我们可以沉思思考的一个方法的吧。所以这意思是什么？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也好，教别人的时候也好，都是我们通过这内容当中抽出来有关耶和华的内容，这就是让我们可以改变。所以一个方法就是这个的。另外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跟耶和华上帝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 这个是亚伯拉罕所做的一样，跟上帝做亲密的朋友。创世纪十八章里面十九节里面说，这个耶和华上帝熟悉了亚伯拉罕，这样说的。还有十八章二十五节说，也是亚伯拉罕也是认识上帝，所以上帝是真正公义的上帝，做不到不公正的事，他可以知道上帝怎么处理。这里熟悉的这单词是不是只有认识的意思？这个是只有一次看就是我认识，不是这样的意思的。很长时间他所做的观察了他所做的事情的原因知道以后他怎么做呢？这样知道的，这就是熟悉的。所以这意思是什么？我们也是上帝对我们也这样，我们对上帝的观念也是一样，双方都同样的可以产生出来亲密无间的关系。上帝给我们他的话语，然后我们怎么可以给他我们的意见呢？也是我们通过祷告来这样做的吧。所以亲密无间的关系是没有沟通就是不能产生出来。所以每次我们真正这个具体我们的心里的内容常常向上帝面前吐露下去，这样做的话以后我们可以体验到上帝怎么回应呢，也可以产生很亲密无间的关系的。如果这样具体的说出来，很明显发现那个上帝现在回应了，可以明白的。所以祷告的时候这种方法很好的。还有第三个那个认识上帝的方法，就是认识耶和华上帝也意味着承认他的地位和权柄，并且遵循他的吩咐。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只有脑子上的知识的，必须需要实践出来。刚才开头的那个比喻当中我们发现了一种疗法的时候认真的研究，这个是真的很好，延长五年吧。但是呢，如果没有那个运用出来的话，自己身上没有益处吧。对上帝的认识也是一样。以前那个以色列人何西阿书第八章里面说，我们看一下何西阿书第八章二节说以色列人这样称呼了，八章二节说，他们向我在上呼喊说，我的上帝啊，我们以色列人认识你。这里以色列人主张自己就是认识耶和华这样想的吧。但是耶和华上帝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四章一节，何西阿书四章一节看的话，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要控告这地方的居民，因为这块土地没有信实，没有忠正之爱，也没有认识上帝的知识。上帝看来这块土地的以色列人是没有上帝的知识，原因是什么？这就是以色列人已经知道耶和华是上帝，还有他拯救他们的祖先都知道的。但是呢，二节我们看的话，他们所做的行事都是不遵循上帝的命令。所以四章六节这样说的，六节说，我的子民因为没有知识就必定灭亡，归于沉寂。既然你弃绝了知识，我也会弃绝你，不要你做我的祭司。既然你忘记了你上帝的律法，我也会忘记你的子孙。这里两个动词可以留意的吧，弃绝还有忘记，就是我们以色列人在生活上没有实践出来，弃绝了，忘记了上帝的律法，上帝看来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上帝。所以我们可以明白那个不但把知识记在脑中，也要那个在生活上显示我们真正认识上帝，这就是真的认识耶和华上帝的一个方法。这样做的话，我们也必须需要什么呢？不是只有我们身上运用出来这样的知识，也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方式来让他们可以认识的。我们知道怎么可以帮助他们呢？也刚才所说一样的，讨论的时候每次留意到上帝是个怎么样的神，学习的内容当中可以抽出来有关上帝的内容，比如说他的感觉、他的目标、他喜欢的是什么、他处理的方式等等， 是吧？还有通过他的那个感，他的品格怎样透露出来等等，这样用这种问题来可以让圣经学生了解上帝是个怎么样的神。还有另外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生活上可以表现出来我们真正认识上帝的，就是意思是什么呢？那个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说，耶和华上帝借着我们叫上帝的知识好比香气随处可闻，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呢？通过我们来可以好像分享了好的那个气味一样，他看到了他的很好的品格，或者他的品行端庄等等，他的很好的事情看到了，周围人都是看到，就是啊，我也是愿意认识上帝，可以推动他来可以认识上帝的吧。所以这个是也是我们必须需要的一个方法。这样做的，然后我们可以将来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不久将来所有居民都是表现出来认识上帝的。看一下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的经文吧。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说，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在我的整个圣山上，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必遍满大地，就像水弥漫海洋一样。这些经文里说，整个地球都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遍满着大地，这就是不是只有知识脑子上的知识的，这就是实践出来的，这样的知识普遍大地的。想象一下吧，你们现在比较这个少的人参加了，可是但是你们跟很多人参加的时候，看看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话怎么样，很高兴的吧？为什么呢？我们都是很努力认识上帝的人，所以每次生活上努力培养他的美好的品格的人。可是以后呢，不久将来整个地球街头上碰到的人都是这样的人的，这就是以后我们享受的永远的生命的情况，就是可以认识上帝的人享受的这样的福分的吧。你们也是愿意很想享用这样的福分吗？现在从现在我们继续不断的努力认识深入地认识耶和华上帝，才可以享受这样的福分。我们这样做得到很大的祝福吧。